第二个呢叫温柔的要命。啊，什么叫温柔的要命啊？高血压你一测高了，你知道害怕，高大发劲儿的头疼头晕你都知道。而这低血压呢就让你迷迷糊糊浑浑沌沌，天天睡不醒，天天没精打采，到了60岁是不是啊，你还是那么低的血压。照照镜子，看看你脸上的褶子，你的动脉硬化已经悄然形成，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充足的气血运行动力的话，多系统多器官的慢性进行性发展性的营养不良的状态它就来了。你包括现在的这个疑难病是吧，什么干燥综合症，这个都和低血压密切相关。它为什么干燥？沙漠不下雨它就干燥，沙漠下了雨再种了草那就是绿洲，对不对？所以啊，低血压照中风，60岁达不到80、123的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引起重视。年轻人血压达不到100的都要把低血压当个病来治。那我今儿呢要重点的说低血压病的中医成因。我们不但要知道病是怎么得的，我们还要知道病是怎么好的，是不是啊？啊，你看了一辈子病，是吧？病怎么得的不知道，怎么治不知道。讲低血压病的时候，我曾经重点强调过啊，三方面的因素，是吧？一个是心脏的搏动力，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外周血管的阻力，啊。再一个呢叫有效血容量，心脏的波动力是吧，有效的血容量就是你贫不贫血啊，外周的血管阻力就是你平时运不运动，有没有活力，阳气虚不虚。这是从西医生理学解剖学是吧，血液动力学的方面呢来给大家分析，是吧？太专业了是不是啊，可能医学博士啊才能研究到这么高的层面，而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吧，让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达到这个文化水准啊不大容易。那低血压的原因是什么呢？哎，我老早之前就给大家讲过，哎，肝，肝是人的什么哦，将军之官啊，这个在12个时辰12经络养生当中讲过，对不对？这都有专题讲解的啊。特别今年的春三月养生在肝脏调养当中我们还会重复啊，还会重复。所以低血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的血亏。什么叫肝血亏啊？哎，你看中医说叫肝藏血，这血是干什么的东西呢？哦，中医说血乃气血生命的物质，目得血能视，耳得血能闻，足得血能步，手得血能奢。简单说啊，你眼睛肝血供足了，不老花，不青光眼，不白内障，不玻璃体混浊啊。所以说眼病在眼科治不好，因为眼科的大夫没研究过肝脏调养，所以眼科医生应该学脏腑经络学，水火疗法，眶周围神经按摩，根在哪儿？养肝呢，是不是啊？五脏之气血精微皆注于二目，所以内部的调治是治本，外边的症状那都是治标的。耳得血能闻，是不是啊？ 肾经亏的人他是耳鸣耳聋，是不是？那么肝血亏的人他怎么的？哎，他的耳朵也会提前的出现耳聋耳鸣的现象，尤其是脑供血不足颈椎病为什么会耳鸣啊？中医辩证都是肝血生了，肝血不足生了内风了，叫肝风内动，是不是？往下说，足得血能步，有人一口气能走十里地，有人上下楼腿都成问题，打软腿，老抽筋儿，坐着站不起来，站着弯不了腿，坐不下去，这样的人血压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多半都是低血压。你看肝血亏造低血压啊，所以春三月养肝对低血压来讲是黄金的调治季节啊。还有一个是吧，手得血能奢，什么叫奢呀？就是拿东西抓东西，对不对？哎，人的手的握力就是人体心脏的收缩力，都由肝血养筋所主，所以得类风湿的一定要养肝，低血压的人非常容易得类风湿。为什么？肝先天不足，一定要后天调补啊！检测握力，一知肝，二实心，三通肾啊！你手啊连握个核桃的劲儿都没有了，握不住啊，小便也就把不住门了，对不对？哎，好啊，低血压的第一个原因说完了啊，肝血亏造低血压病，还有吗？是吧？左肝右肺啊，左肝右肺。哎，你看中国的文化是左青龙，右白虎，左升，右降。中国人还说，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只能屈不能伸的那是懦夫，一蹶不振的人。哎，只能伸不能屈的那是猛张飞，是不是啊？那是鲁莽之人，匹夫之勇。所以什么是大丈夫？哎，能屈能伸。何为屈？屈指收敛。何为伸？伸指生发。所以左青龙右白虎的文化就在这儿呢。那我刚说完了肝血亏生发不够你就低血压，光生不收能行吗？所以皮肤过敏的人容易低血压，严重便秘的人啊，说点粗话和俗话啊，你放个屁都没劲儿的人，上个厕所改大便都得挤牙动眼的人，你说你能不低血压吗？不但低血压，那肠子还细，魄力不足，是不是？所以肺气不足造低血压。那么春三月低血压防中风黄金调理方案也就应运而生，是不是啊？肝弱者补肝调肺，反过来肝强肺弱之人，肝强肺弱之人防止木乳金。你看咱们秋天是金克木，春天呢是肝经当令了，但是肝过强它就会成木啊，它就会成金。啥意思？就等于你拿个大铁刀砍到一个老树根上啊，树根没咋地，铁刀砍崩了，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削弱木气而补人的肺金。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啊，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硒，硒的补充周期为 啊，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就是18个月，啊，简单的来说就是500天啊，500天。那么微量元素 C 的补充对人体排毒、肝脏的修复和激活，以及改善细胞内环境、防细胞突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希望大家科学选择和使用。那么今天呢，借助这个硒的养生保健的这个课题啊，我给大家增加一个新的知识，就是人体的内环境。什么叫内环境啊？是吧？告诉大家啊，你像我们的口腔，我们呼吸喘气的这个肺脏，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膀胱、肾盂、尿道，这些呢都叫外环境，就是人体当中可以和空气直接接触的，这个都叫外环境。那什么叫内环境呢？就是细胞组织液啊，细胞组织、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环境叫内环境。那么用一个最形象最具体的例子来说，刺破了出血的那就是内环境，是不是？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过内分泌系统啊，什么叫内分泌啊？啊，神经内分泌系统，你像这个胰岛素、甲状腺，是不是啊？肾上腺，是不是啊？你看这些雌孕激素、荷尔蒙分泌入血的，这都叫内分泌。你反过来呢，你胆汁、唾液，是吧？眼泪、消化液，是不是啊？胃黏膜、肠黏膜、胃酸、肠液，是不是啊？包括尿液，你看这些分泌出来直接可以接触空气，甚至排出体外，这个都叫外分泌。你看今天这个知识比较深奥，为什么要讲这个知识？因为啊，春秋一到季节更替的季节，在医院干什么的最忙，是吧？挂吊瓶的最忙，啊，挂吊瓶的最忙。那么在这儿给大家一个科学知识，在比较先进的欧美国家啊，医学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你看这个打针、挂吊瓶，这是从外国传、西方传过来的。但是在这些先进医疗设备的西方、欧美国家，他们把输液，就这挂吊瓶，当成小手术，啊，当做小手术。因为什么呢？你这针一刺，就把人的内环境给破坏了。所以你看咱们祖国传统中医有这样的道理啊，能贴的药咱不吃，能外用的咱不吃，是不是啊？哎，能吃保健品的咱不吃药，能吃中药的不吃西药，是吧？能吃西药的咱不打肌肉汁，能打肌肉汁的咱不打静脉，能打静脉的不挂滴流，能打针的不开刀手术。所以注射被称为小手术，它是有风险和伤害的。那么这个手术，这个小手术挂吊瓶，这个伤害到底在哪儿？我来告诉大家，我来告诉大家啊，据可靠数据报道，这是中央新闻播报的啊，咱们不能杜撰，是吧？就是现在啊，在全国啊，挂吊瓶啊，就是输液，南方叫挂水，95%以上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有多大危害。而且期间呢，每年全国挂吊瓶挂了多少次呢？就打针呢，破坏人的内环境多少次呢？160亿次，160亿次，平均每人打10针，你算算吗？是吧？而期间有2%以上，70%的这挂吊瓶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为什么都在挂呢？好多人甚至认为来的效果快，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认识，不该打针的乱打针，那么导致全国每年因为不安全注射、不该打针的打针，什么过敏啊、输液反应啊、什么这个心衰啊、什么药物反应啊、破坏内环境啊，导致肾衰啊，因为不安全挂吊瓶注射而死亡的人数是39万。算算吧，一年365天，39万的概念是啥？ 一天就会有1000个人因为不安全的注射，是1000多以上白白的丢掉性命。所以不要把打针当成好事啊，打针注射针刺这已经成为一种小手术，是破坏人体内环境的。所以原则是能不打针的咱们尽量不打针，特别那些心衰的、肝脏功能不好的、肾功能不全的，不要轻易的挂吊瓶打针。那么能用口服药的咱们尽量用口服药，能用中药的咱们尽量用中医疗法或者用保健疗法，不要用化学药物和激素。所以养生先于治疗，养生强于到什么呢，到临秋末晚了去抢救，是不是？所以啊，以养代治，是吧？养治结合，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是不是？防治并举的这条医学，是吧？医疗卫生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是国家给咱们全中国人所制定的，咱们要很好的把它执行好、实施好。啊，不要错误的再挂过多的吊瓶了。有人说，徐老师，你说这干什么呢？吊瓶挂多了，一个是破坏内环境，一个是你那个液体当中的好多微小的粒子，就是4到10微米的小粒子，是容易制造好多微血栓的，是不是？包括老年人的肺脏的肉芽肿啊，末梢循环的堵塞呀，脑梗的发作呀，心衰呀，肾的结晶体呀，跟你一年打多少针都有关系，是吧？特别的一年呢，住院得住2-3回，一住院就得挂半个多月吊瓶子，就这样的人，您的微量元素 C 啊，对你末梢小血管畅通是大有好处的啊。这是给大家补一个知识啊。说到了糖尿病造脑中风，是吧？糖尿病造脑中风，糖尿病一般是得多少年得眼底出血、得心肌梗塞、得脑出血呢？10年啊，10年。嘿嘿，哎，听了这话有人就不服气了，你凭啥说10年呢？是不是啊？你凭啥说10年呢？你看啊，这个规律啊是可以寻找的。你看讲高血压病的时候怎么给大家伙讲的，是吧？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20年生脑中风。那么现代医学呢，经过这个权威的新闻呢、数据发布啊，权威的医疗统计，是吧？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国际惯例了，叫什么呢？把这个冠心病，是吧？什么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期间呢有隐匿型冠心病、心律失常型冠心病、猝死型冠心病、心绞痛型冠心病、心肌梗塞型冠心病，这是冠心病的5大分类，是吧？哎，这个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让疾病，哎，它的危险程度是相等的。哎，有人又说有疑义了啊，不对，糖尿病是全身血糖增高，是吧？抽末梢血、抽静脉血，那血糖都是高的，血就粘就堵啊。而冠心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别的血管没硬化，它俩怎么是等危性疾病呢？你看这个认识又是错误的啊。冠心病不是单纯的心脏病，冠心病不是单纯心脏病，为啥？因为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么流经冠状动脉的血液难道给心脏吃特供的，是吧？吃小灶，是吧？他给心脏流的血别地方喝不着？不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根根血管连心脏，所以能让冠状动脉硬化的血液环境就会让脑动脉硬化，就会让染底动脉硬化，就会让下肢动脉硬化，会让肠系膜动脉硬化。所以冠心病的人，他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上个厕所大便秘结还整心梗了？我告诉你，他不是心梗，他还有肠梗。 怎么的？肠梗阻不是啊，我说的肠梗不是肠梗阻，是肠系膜动脉也硬化了。就像人，你挺个大啤酒肚子，你光以为你肚子里有油啊，开膛破肚一看，那肠子上都挂着油，把肠子抛开一看，肠子里边都挂着油，知道不知道？知道不是啊？哎，所以说呀，我们通过推任脉呀，通过扇着丸啊，我大啤酒肚子没了。我说你写感谢信，你防了糖尿病和脂肪肝，防了脑中风和动脉硬化。他说徐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这些病？我好了。我说对呀。我说你真当你肠子油是搁手挠掉的呢？你真当你肠子油是吃山楂丸给你化掉的呢？非也，全身气血循环，所以肚子小了，内脏上的脂肪沉淀就少了，肠系膜上的动脉硬化就化解了，所以这就是归结到根上，就是中国传统中医以人为本，人它的一个整体化医协调统一的一个整体观念。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糖尿病照中风，我说了多少年？十年，十年。有人说徐老师，我不到十年就得上了，让你造开得快。有的人说我十年还没得，说明你掌握了糖尿病的调养合理方法。所以不要为今天的健康而感觉到侥幸，更不要为今天的疾病而感觉到痛苦。怎么办？哎，回归现实，是不是啊？守望现在，你才能展望未来啊！你现在养生日麻不会，你还想你十年后怎么着？那不行，是吧？所以糖尿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眼底出血就催响了中风发作的号角。所以糖尿病得过眼底出血的人就已经算得过中风了。得完了没事了吗？非也，吃惯了人儿，跑惯了腿儿啊，是不是啊？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啊，那就收不住了哟。所以中风防复发，平稳血糖，抗动脉硬化，长期的调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我在眼底出血的专题知识当中，给眼病患者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话，是吧？我说当你为眼底出血，为眼睛失明而哭泣和懊恼的时候，脑中风、心肌梗塞已经悄悄地向你伸出了魔爪。因为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和脑动脉硬化的程度和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等微的，是不是？你别老拿数字说话，是吧？拿什么说话呀？比类。什么叫比类啊？就类比法。哎呦，我眼底出血了，哎呀，我这眼睛啊，我很着急，治眼病花几万块钱我都认。我说你拉倒吧，给你眼睛治好之后，你偏瘫半身不遂，你心肌梗塞放支架，你能怎么着？有那么危险吗？你还不知道。其实这就是等危性疾病。所以我说了，眼科医院治不了眼底出血，到哪儿去啊？到神经内科，到心脑血管病科。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了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叩齿、提肛，哎，一个是上门，一个是下门啊。其实啊，你不知道的一共是七道门啊。哪七道门呢？唇、齿啊、咽喉，而后呢喷门、幽门，哦，还有一个阑门。什么叫阑门？阑尾之门。哎，最下面那也叫破门啊，现在解剖学又叫肛门。那人生这七道门呢，一定要开合有序 啊，吃张有度，是吧？说你把门老关上，打不开，麻烦了，是不是啊？那中风失语的，嘴张不开，水都喝不进去，是吧？那幽门关上，胃老不排空，胃老胀气也不行，啊，您那门老开着关不上呢也不行啊，是不是啊？哎，搜遍不止，是吧？阑尾发炎，你看，啊，这都撕开合啊。那么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哎，为什么要讲这个唾为肾之液？讲这个提肛操的时候，要提前给大家讲《黄帝内经》的养生之心法呢？人呢，做什么事儿，一定要用心啊，尤其是做叩齿提肛操的时候啊，注意力集中，哎，全神贯注，这样呢才能哎生化肾精之液，才能有这个唾液的生成，而后呢要用舌头呢在口腔当中不断的搅拌，是吧？直至呢津津玉液满是口腔了，您再分三小口把它咽下，是吧？的第一口津液呢，它补润的是下焦，啊，补润的是下焦。第二口呢，润的是中焦脾胃，是吧？第三口呢，养的是上焦心肺。所以啊，有的人说我就爱上火，是吧？口干舌燥，眼睛干，是吧？那这样的朋友，你那吞津咽液之法，你把最后那一口啊多留一点，叫分三小口缓缓咽下，哎，这也是中医通过什么呢，哎，养生操，通过呢调整五脏经络，包括什么呢，这个气血的运行，来达到自我身体调养的一个过程，传统中医文化当中称之为中医导引之术。导者就是什么呢，哎，来指导方向。那么人的身体的指导的核心是什么，是吧？你出去旅游，你跟着导游走，你不会迷路。那人呢，人要跟着心走啊，心神不要迷乱。所以我说了，叩齿提肛操的时候，哎，人一定要什么呢，哎，注意力集中啊，你不能说我听着音乐唱着歌做提肛操吧，不行啊，表面上人是很安静放松的，而实质上是注意力相当集中的啊，聚精会神嘛，是吧？你只有啊把这个精气聚住了，你那神才能啊会主，一个道理啊。这是导啊，引呢，哎，通过心神的指导啊，来引领气血啊，按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来进行运行啊，这么过程啊。这是中医传统文化啊，叩齿提肛操啊，以肾精之髓养五脏之阴啊，养五脏之阴，驱五脏之虚火啊，希望大家把它做好啊。当然了，我们做一个中医的养生导引的方法啊，包括我们做一个中医的点穴按摩的方法，它都不是吃止疼药，是不是啊？啊，吃上了我就不疼了，啊，没有这样的立竿见影的作用，是吧？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作用，啊，就像我们种庄稼，是吧？你把庄稼、把粮食种下了，种子埋下了，你就希望它打粮吗？啊，不是的，啊，它有一个什么呢？啊，孕育、生根、发芽，啊，开花结果，啊，它一个是需要时间。啊，一个需要耕耘，啊，这事儿呢就简单这么一说啊，这叫承上啊，那下面要启下，是吧？其实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黄帝内经》的养生心法，这个心不是新旧的心啊。说咱们读了几条《黄帝内经》，好家伙，你把《黄帝内经》推倒了，重新来，是不是啊？你又起一门派，那不行啊。这个心是我们的心脏的心啊，用心的心啊， 也是感悟之心。也就是告诉大家呀，学习嘛，啊，读古代圣贤的经典，啊，老一辈人读书讲，书读百遍，啊，其义自现。你光明白了这里边的义，你知道了这里边的理，哎，这都只是读书的第一重境界。啊，读书明理，读书见义，这是读书的好处，不假。但是呢，读医书，是吧？特别是读《黄帝内经》这样的经书，啊，经师子集啊，何为经？啊，可以万代传承的东西，那一定要悟其间之道。所以呀，读《黄帝内经》，学《黄帝内经》的养生，绝对不是依着葫芦去画瓢，是不是啊？哎，我灶里边抄两个方子，是吧？我人为的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是吧？定上闹钟，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不是。哎，它是要恢复人的本能，是吧？使《黄帝内经》的养生文化能为我们大众养生所用。哎，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哎，悟道的过程。悟者我心所在，哎，就是真心感悟到了这里边的养生的智慧，理解了这里边的心神，啊，理解着这里边不是单纯方法层面的东西，是不是啊？养生讲道法术器，是吧？哎，你知道养生之道，遵循之道才会产生方法，而后方法呢？落实到具体的技术啊，落实到了具体的什么呢，这个物件上啊，器嘛，何为器啊？你洗脸盆就是个器，是不是啊？泡脚盆也是个器啊，就是零件了啊。所以不要只重视它的外在的物质形态，而其中的这个精神层面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啊。那么黄帝内经养生心法是为了让人健康，是为了让人长寿，啊，是为了让人不得病的，啊，方法。那么一说到不得病，立马好多人就想到了，不得病就得吃药啊，就得吃药，啊，首先告诉大家，我不反对用药啊，因为中国的医药文化啊，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啊，包括现代的西药啊，它是人民生命健康啊不可缺少的这个条件。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国家呀，咱们国家近些年来啊，在重点的这个强调啊，反对乱用药啊，所以作为一个医者啊，反对乱用药，哎，这也应该是一个什么呢，很重要的责任啊，社会责任。那么什么是乱用药？就是不该用的乱用，是吧？该停的不停，是吧？换而言之来讲，就是人们对药的过分的依赖，过分的迷信，是吧？过分的夸大了某个物件的能耐，哎，这是人们养生当中现在存在的一个偏差。所以怎么办呢？啊，这条道走偏了，那咱就得从头给大家理顺理顺，是吧？这条路的发源地啊，那句话怎么说，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是吧？我们吃药也好，我们吃保健品也罢，我们养生也好，我们干什么呢，是吧？我们不是为了长生不老，那么养生要呼唤理性啊，呼唤理性。那么这个药从哪儿来呀？哎，现在大家普遍了解的一句话叫药食同源。是啊，药和食物都是往肚子里吃的啊，是因为他们都往肚里吃他们的发源是一样的吗？啊，不是的。实际上啊，药它是从人的食物当中分离出来的， 啊，因为最早的原始人他不懂什么叫药，他只知道吃饱了不饿，是不是啊？哎，他只知道吃了人才能活，哎，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所以啊，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啊，饮食文化它一定是远远的要什么呢，比那个医药文化要悠久的多啊，要悠久的多。那么药食同源啊，它的发源是一样的啊，最早的药都是来自于自然啊，来自于自然，是不是？哎，包括现在你这个化学合成的东西，它的原料啊也是要取材于自然，是吧？那自然是啥呀？啊，无外乎天地。所以啊，我们聪明的老祖先啊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啊，这在《黄帝内经》原著当中是有记载的啊。天养人以六气，地四人以五味啊，说人怎么活着的啊，靠天吃饭啊，靠天和地养着的。说天拿什么养人呢啊，天养人以六气啊，哪六气啊，风寒暑湿燥火啊，这自然界的气机，这是靠天吃饭啊，啊，人得吃饭呢，是吧？所以要风调雨顺啊，人要吃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有人说我上河里捞条鱼，是吧？你那河里的鱼它也是以地为基础的，是不是啊？哎，地养人以五味啊，人吃东西得知道什么味道啊。哦，我们吃到的味道叫酸甜苦辛咸，这大家不陌生，是吧？正所谓人生酸甜苦辣啊，它的本意指的是人吃饭啊，人吃这个食物当中酸甜苦辣啊，后来呢又引申啊，形容人生命当中遇到的喜怒哀乐的坎坷，是不是啊？哎，那这是食物啊，人活着的来源，天有天气啊，地上呢又长出了这个食物，食物又有味道啊。哎，那它和药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也告诉大家啊，不管是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还是中医的传统的这个中药文化，说食补也好，说药疗也罢，哎，最后你吃到肚子里边这个东西它有什么共性啊？哎，这个请大家写到本上啊，因为这是知识点嘛。四性五味，五味我不多说了，是不是啊？中医讲五味入五脏啊，说你吃药酸甜苦辛咸啊，你吃食物呢也吃的是酸甜苦辛咸，这叫五味啊，五味入五脏嘛，不同的味道在身体当中起到的是不同的作用的。那当人体脏腑或者身体出现了某方面的疾病，人对各种味道的奢求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叫地养人以五味啊。那这地上长的不光是庄稼粮食，是吧？跑的是鸡鸭和狗啊，长还长药材啊，药材，这叫药，药灵天地之气啊。所以这药物和庄稼一样啊，你吃药灵不灵啊？啊，你这药是不是地道药材啊？啊，得看你这药合不合天时，是不是啊？啊，符不符地气？哎，所以叫道地药材。哎，道就是法了天地，自然之道啊。那这个四性呢？啊，你看好多人，他都知道啊，我吃那个补药容易吃上火。啊，我吃那个泻药呢容易泻的寒凉，你看他都知道啊。你到让他具体总结他就没有条框了。其实复杂吗？不复杂。啊，大道至简，道不远人。啊，越大越深的道理都在百姓生活当中。啊，那为什么你是百姓啊？ 是吧？你怎么不是医学家呀？啊，你怎么不是养生学者呀？哎，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不是啊？啊，你光知道用，你不知道研究，啊，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嘛。四性者，寒凉温热，是吧？啊，也有的人说啊，还有一个平性，是吧？又叫五性。那寒凉温热我不必讲了，是不是啊？哎，这就是食物当中的偏性嘛。哎，也是药物之偏性，是吧？就像我给有些人喝那个陈皮干姜红枣汤啊，有人问我，哎，会不会上火呀，是不是？哎，他担心里边有热的东西啊。其实啊，这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医的组方啊，药物有寒凉温热，但是那药物它没有计划生育，谁也没规定你就得吃一样啊，是不是啊？你寒的可以和热的搭配着吃，是不是？哎，所以就产生了组方啊，组方。说到组方这儿啊，传统中药组方这儿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知识啊，以便于你日后啊，你是用药啊，你是吃保健品呢，啊，你就能看到这里边的门道了，是吧？啊，叫君臣佐使，是吧？何为君？啊，心为君主之官，百病皆由心生，是不是啊？所以养生的核心是养心，因为人的一旦起心动念，你这个心理思维想法出问题，那你就指挥身体五脏六腑犯错误，就会得大病。所以心病是最难医治的，是不是啊？哎，那么药物当中呢，这个君药，它和人的这个心神是一样的啊，它叫主啊。所以说你给人用药也好啊，你吃食疗方子也好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主，哎，谁是主啊？叫君臣佐使。臣我不用多讲了，是吧？你一个人当皇帝，你旁边一个帮你的没有，那叫光杆司令，呵呵，没啥用，是吧？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一个篱笆还得立仨桩呢，啊，所以臣者干什么的？哎，来辅佐他，帮助他的，啊，帮助他的，这大家都比较理解，叫主要和副要，或者叫主要和次要，是不是啊？包括我们吃饭叫主食，啊，什么叫主食啊？哎呀，我吃饭只吃菜，我就不吃米饭了，我正减肥呢，那你将来就吃成抑郁症，吃的心神恍惚。为什么？主次颠倒啊，是吧？那么佐使，哎，这个佐使里边有文化啊。什么叫佐？有的人说佐是辅佐，辅和佐是两个意思，辅是帮助，佐呢，佐是调整啊，佐是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生活当中要有佐料，是不是啊？炒菜得搁盐呢，是不是啊？那你见过我搁一斤咸盐炒一个鸡蛋的吗？你腌咸鸭蛋是不是也得兑点水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佐料啊，就跟咱们这个炒这个鸡蛋，你搁盐问题。另外你叫鸡蛋什么，你可以炒大葱啊，因为鸡蛋偏什么呢？偏寒一些啊，你这葱呢阳气足，所以鸡蛋炒大葱，哎，这吃的就补，阴阳就平衡了啊。反过来呢，你辣椒炒蘑菇啊，这辣椒啊，这个比较辣，阳性比较强。那蘑菇呢，蘑菇性寒，哎，炒点蘑菇，是吧？冷热就调匀了。那你什么时候听过，哎，你给我来个什么呢，来一盘辣椒炒大蒜呗，辣的碰辣的，是吧？没那个啊。所以佐就和那个五行生克那克是一样的，还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是不是啊？你包括我们吃海鲜，你搁点辣根做佐料，为什么？海鲜寒凉，我们佐点什么呢？热性开窍的，佐点这个黄酒，佐点烧酒，是不是啊？哎，这都是辅佐的食材啊。佐是来调整它的偏性的。 关键是要给大家说说这个使，使就是使者啊，也叫要引子，就像你钓鱼得搁个鱼饵，但是大家你要明白啊，你钓鱼是拿鱼饵给鱼喂饱了呢，你还是拿钩钓鱼啊？所以钓鱼你那个军是钩，你是要把鱼钩上来吃鱼，而不是为了拿饵把鱼给喂饱了，所以这叫鱼饵啊。那老鼠，那粮仓老鼠多呀，哎，想那个捕捉老鼠是不是得用药饵啊，是吧？你是用那个饵料把老鼠都喂得壮壮的，还是用那个饵料把老鼠勾引来用毒药把它药死啊？所以老鼠药是吧，那个饵料是勾引老鼠的，哎，而那个毒药是要把老鼠毒死的，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使为饵也啊，药引子它只是来引药归经的。你包括我教大家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呢，还是吃那个桂附地黄丸，我们用淡盐水做药引子，啥意思啊？有的人说那我来二斤鲜盐嘛，我嚼鲜盐吃吧，没有用了，是吧？哎，主次颠倒啊，君臣异位，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养生啊，大家要遵循这个规律。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一天呢，有人向我提问这样的问题，眼睑下垂什么意思？那眼皮老睁不开，是不是啊？特别是一黑天了，哎呦，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是吧？那么还有呢，也是眼皮耷拉着，而且是闭的什么呢，当当的紧，是不是啊？就像那眼皮抽了筋儿似的，你不扒都扒不开，是不是啊？说这都是眼睛睁不开的。那么按中医辨证是不是一个症啊？啊，非也。我在养生节目当中啊，常给大家讲啊，中医养生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不是啊？讲求的是入木三分，直指人心，是不是啊？哎，你不要只是头疼医头，是不是啊？脚疼弄脚，那不成啊，要追其根本。那么眼睛作为五官之一，是吧？它是肝脏在人体表的开窍。我们说五脏在人体五官都有开窍，而这眼睛除了肝开窍于目之外，人这眼睛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目得五脏之气能视，目得血能视。所以眼睛它不但是肝的开窍，又和五脏关系密切。所以这个眼睛啊，它不但是人肝在体表的开窍，也是五脏精气在人头上的一个门户。那么眼睑，就是老百姓说这眼皮有了毛病，我们到底该找谁啊？哎，你看普通的眼睑下垂，哎，我告诉大家了，你得查什么啊？查一查甲状腺，看看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不是啊？检查一下血压，看看是不是低血压。我们说肝血虚，人则生痿症。什么叫痿啊？哎，肌肉痿软，软塌塌的，是吧？就跟那中风偏瘫半身不遂那个，走道老落着一条腿，我告诉你，这叫持张型的，也叫痿症，叫肝血不足。正所谓虚则补其母，要肝肾同补，你才能把这肝血给它补上，是不是？那反过来呢，你看得那甲亢的人，好家伙，眼睛闭不上，都得了肝眼症了，眼老睁着，哎，那怎么的？哦，那是肝的实邪，哎，正所谓肝有火了，是吧？ 那么肝火从哪儿来呀？哎，多半是心火所扰，是吧？那么中医呢，有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之说，是吧？说这五脏之气，你虚了，虚了怎么办？虚了回家找你老娘要去，是不是啊？啊，说那个有实邪了怎么办？谁是败家子儿啊？哎，那都是儿女花光了爹妈的钱，是吧？正所谓什么呢？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对不对？不养儿不知父母的恩。哎，那么甲亢的那个干眼症、凸眼症，眼睛老睁开，你看这是肝火。那实则泻其子怎么办呢？哦，泻心火啊，泻心火。那么心脏呢，又为君主之官，它是不受邪的，那怎么办啊？就得麻烦脾，是不是？所以肝阳上亢之症，一个是什么呢？补肝血，泻肝火；再一个呢，泻心火。那么也可以通过什么呢？补养脾土，是不是啊？培土生金，以金克木之方。啊，这就成了什么？成了曲线救国了，是吧？我正面打不过你，是吧？哎，我回去啊，回去找我儿子啊，我儿子能打过你，你看看。所以，中医的养生文化和中医的治疗方略当中，它都体现着中国的传统的什么呢？人文文化和社会文化。那么今天呢，我要特别讲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眼睑下垂啊！你如果只是普通的眼睑下垂，眼皮搭着没劲儿，包括那重症肌无力的啊，你都去补那个什么呢？补那个肝肾，补那个肌肉的弹性，补那个宗筋啊，补那个宗筋。而这个眼皮闭得很紧，得拿手拨才能拨开这个，它是怎么着啊？哎，它是痉挛。眼睑肌肉的痉挛，是不是啊？所以表面上是睁不开，应该为阴症，而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阳症啊，要解痉啊，解除它的痉挛。所以呢，虽然是下垂，但它不是伪症啊，不是伪症啊，不是萎缩迟张的，而是一个挛缩的，还要用泻法啊，还要用泻法啊，你比如用磁，是吧？穴位贴磁，睛明穴，是吧？太阳穴、风池穴，哎，用一些磁疗，啊，磁石、磁疗点穴的方法。好，此外呢，泻心火、补肝血、除肝风，啊，这问题咱们简单的给他回答这么多啊，回答这么多。那么收听啊，咱们的养生节目啊，听我薛振邦给大家说四季养生。讲五行疗法，论五脏的健康营养调理，啊，那么五脏为人体之根基，啊，我们古时写五脏这个脏，是西藏的脏，是小孩捉迷藏的藏，它是藏在里面的，要藏而不泄，哎，这是五脏。啊，那么五脏老藏而不泄，它干什么呢？哎，以养五体。哎，你外边那个筋骨皮肉，哎，你那个营养都是谁给你的？哦，是五脏滋养着你。哎，五脏就像一个什么呢？大树根一样，是吧？经络呢，